仁兄，真心大名，不知何职？ 小弟新竹明英台，乃是上旅主家村人士，敢问仁兄是？ 快几两山伯？ 两位兄，乃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，你呢？ 小弟我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 再请听十八相送。 再请听《夏山回忆》。 夕阳何方？ 男女，那光阴面前好歹。 愿一世长亭栽，在长亭宾开清口叙旧美呀，想不到旧美就是诛仙的呀，宾开呀。我美呀，做个对呀，小舟驱逐玉山坠，望不起西残几累，你可叫我早想飞，你可叫我花轿早去看，早去看。 最后是祝父劝婚， 舍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胆嫁， 女儿年纪尚小， 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，女儿。 爹爹， 你 女儿我不愿 啊，你

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们，玉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不肯爱你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Thank you.